My Radio 独立付费节目，玉敏射马主持，玉敏、尤达、钱伟乐。 所以我心水咧就攞呢、這个八号嘅奇妙日做胆啦，咁啊拖五号嘅惯性积极，六号开心好友，十号嘅旅游拿督，十二号超额认购。 咁三四重彩咧就攞只三号嘅孖宝嚟做复式马胆咧，就三拖四六九。咁如果你注码可以有多啲注码嘅，咁就三四六九四只村民。 咁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系攞四号多多做胆啦，拖一号雷工作，二号火八合，三号神州骏马，五号暴鲤如飞，三四重彩就一二三四五五只互村捞完嚟买。所以教主嘅心水咧就攞十一号肥仔威威做胆，拖一号勤德兼备，二号成大光辉，三号又系红，四号闪得快。 李文亮医生咧，就系喺中国率先公布武汉有疑似肺炎嘅一位医生，八位医生中其中一位，系嘛？但系佢自己就中呢一个肺炎，咁你系咪话善有恶报咧？你话享年三十四岁，系嘛？李文亮就喺辽宁出世嘅，咁啊武汉大学嘅呢个医学系毕业，系嘛？咁啊毕业咗之后咧，就即系工作咗几年，系嘛？二零一四年就翻翻武汉，咁喺武汉中心医院咧做眼科医生嘅，系嘛？嗱，有一样嘢咧，即系其实即系大家睇完之后都觉得会好感动嘅啊，同埋好感动之余，可能你又会好慨叹中国而家呢种咁嘅政治体制。或者中國人呢種咁嘅素質判斷是非嘅能力咁低，李文亮呢啲係咪 suppose 係英雄咧？應該係咪？但係竟然要受到呢個武漢公安嘅訓戒，要佢簽一張紙，係咪？你唔好散播謠言，否則嘅話咧就要依法救治，係咪？喂，幾荒謬咧？你話？但係呢位李文亮醫生。在那個即係佢哋嗰個所謂微信嘅群組裏邊，即係有150嗰啲醫科同學嘅群組裏邊，當初發一個消息就叫大家要注意嚇、啊，即係特別係嗰啲臨床工作嘅呢啲同學，即係嗰啲醫生咧，要注意本身嘅防護，因為呢個病咧係好可能係好厲害嘅，係嘛？咁佢冇造謠啊！而家事實證明。而家呢個國建委又肯定咗佢當時呢個造謠啦，係咪？咁佢人都死咗啦，係嘛？但係據講呢個李文亮生前俾人訓戒咗之後，係嘛？咁佢覺得咧冇必要為佢呢個被訓戒咧去平反。佢話咧平反不重要，真相先至係最重要，係嘛？喺中國。你去怎樣找真相呢？請問消息沒辦法自由流通，極權統治，沒有輿論監督，是吧？今時今日這個武漢肺炎遺禍全世界，就是因為資訊不流通，而這個資訊不流通不是客觀的因素，而是主觀的因素，就是你的統治者，是吧？去限制這個限制資訊自由流通，是吧？在外國很多民主國家都有一條法律叫 Information Freedom Act， 資訊自由流通法，是吧？任何人都不能夠限制阻礙這個消息的自由流通。那個理論很簡單的嘛，我們作為一個人，我們對個社會發生的事，是吧？我們都要耳聰目明，才可以保護到自己嘛，是吧？政府做壞事冇得臭屎密冚，要靠第四權傳媒去揭發佢，係咪？揭發佢之後，咁我哋先知道，喂，咩叫真，咩叫假，係咪？咩叫好，咩叫壞，然後先保護到我哋啊嘛，係咪？所以點解傳播媒介咁重要咧？點解第四權咧？ 你都冇資訊自由流通，係咪？咪就係咁樣嚟嘅咯，動不動就話人造謠生事、尋印之事，係嘛？而家證明李文亮醫生啱啦，你而家同佢即係立一個牌匾都冇用嘅，大佬，你一樣係真相被掩沒、隱瞞真相，係嘛？擦鞋仔就歌功仲得，香港特別多，係嘛？咁你唔死得啊，係嘛？即係。荒謬到喂，有人提出話喂呢一個武漢嚇會出現呢種肺炎係嘛？跟住你公安就拉佢，然後就訓戒佢，下次就告你咁。所以佢嘅死訊傳出咗之後咧，係咪代表中共官方又發布佢死訊？國家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建委又肯定佢啊？之前嗰個所謂散播謠言、造謠啊，平反佢嗰個造謠係嘛？咁有咩用呢？好啦，佢死咗之後，喺個即係微信啊，或者中國入邊嗰啲社交媒體網上，哇，群情洶湧係嘛？好快啫，一陣就全部俾人屏障曬啦，嗰啲文刪曬啦，講言論自由啊，嗰啲資訊自由流通嗰啲文全部刪曬。所以呢個咁嘅共產黨，咪一樣係狗改不了吃屎，係咪？你問下香港啲愛國人士，問下啲建制派，你點樣解釋呢樣嘢咧？死咗啦，已經個人，跟住有啲人為佢哀悼，為佢平反，同埋要話強調言論自由重要，話口未完，全部被屏障，刪曬呢啲咁嘅即係留言。屌，真係呢、這個共產黨咪狗改不了吃屎啊！你話俾我聽。是没有希望的是吗？你国家建委肯定他是怎样？你现在帮他平反是怎样？喂，他的死有什么价值啊？请问。所以你说言论自由、资讯流通、民主政治是不是很重要呢？是吗？香港现在都变成这样。香港自从这个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做特首以来，香港就已经逐渐向中国大陆这个极权社会案制，是吗？政府喜欢讲大话，隐瞒消息，是吧？跟着专横独裁，将自己个人的欲恶凌驾于专业，凌驾于专家。所以香港人是没得选择的，不是只是抵抗，是要想办法消灭这个政权。就算这个武汉肺炎在可见的将来可以得到平息，我们回复正常的生活，但是有这个政权的一天，我们都不会有安乐日子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件事，是吧？即 我留意到在即那些网上，即哇，在声援这个李文亮那些文字，哇，乒乒乓乓就已经被人家，是吧，是这样删晒。那段时李文亮和其他医生去揭露这个病毒的时候，叫他们做什么医闹啊，这些叫做就是你不务正业，做医生做医生啦，散播谣言，就是等于现在我们香港的医护人员那些去即进行罢工，以罢工的手段希望可以达到全面封关的目的的这些医护人员，被人家叫黑医黑护。试问你叫他黑衣黑护这些人，你的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呢？请问你的良心一定是被狗吃了的，是吗？什么叫黑衣黑护啊？是吗？都是那句啦，是吗？现在香港搞成这样，大家应该都，我经常说自求多福，但自求多福是很消极的。你是要奋起抵抗，甚至乎要消灭这个政权，否则我们的子孙后代就惨了，真的。现在特区政府就强调那个防疫的工作，是不是这个所谓强制这个检疫啊等等啊，做这些，但是死都不肯将所有的关口全部封闭，是吧？即係佢一日唔封閉所有嘅關口咧，即係 香港呢都是有一個非常之大的風險，會出現一個社區大爆發，然後死得人多。到時候我哋先嚟報仇雪恨，係咪太遲咧？請問？